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们必然不知道被自己议论的人就坐在自己后面那一桌，正不动声色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还有闲情夹起两片牛肉放在薄饼上，又把薄饼卷一卷放入口中慢慢咀嚼。 幻月宗和合欢宗同出一源，合欢宗会的功夫幻月宗必然也会，你这一说啊，还真不是没有可能。哎，魔君武功高强，床上功夫肯定更好。嘿嘿，沈乔十岁之位欲罢不能，说不定啊，这魔君都腻了，他还苦苦纠缠不放呢。 哎呦， 最后一个字才刚出口，说话的人一声惨叫，随即捂着嘴巴弯下腰在地上打滚，变故抖出，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，齐齐朝这里望过来。能够伤到他的人明显不是坐在他后面，沈乔也有些意外，朝那人前方望去，只见玉矮正襟危坐，慢慢放下手中木柱，冷冷道： 我玄都山的人，几时轮到旁人来侮辱？ 就算先前还有人不知玉矮身份，他这句话一出，哪里还会有不知的？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谈论评价沈乔，无非觉得他已是玄都山弃徒，早没了一身武功，光环丧尽，不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，玄都山更不可能护着他，却没想到玉矮竟然还会出手。沈乔一怔之后，慢慢放下卷饼，心中了然。他再不济也是从玄都山出来的，旁人说他其实也是玷污了玄都山名誉，玉矮自然容不得。只是对方既然如此在乎玄都山名誉，难不成与突厥人合作被突厥人册封就不算丢人了吗？沈乔暗自摇了摇头，没心情再看眼前闹剧，只等他们吃饱喝足离开，自己再起身走人。被玉矮打碎了满嘴牙的人怒不可遏，嘴里口齿不清，抄起身旁长刀就向玉矮扑了过去。玉矮却连剑也未拔，只用手中剩下的一根木柱就把对方打趴下。被打的人叫纪坚，外号九尾神狐，别人背地里喊他纪大嘴巴，说的就是他经常口无遮拦得罪人。纪坚武功也算不赖，尚不如一流，但起码也是二流的水平，平日里还算有分寸，没当着当事人的面说人家坏话。这回也不知哪根筋抽了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玄都山掌教就坐在自己面前，算是倒霉灾了，丢脸丢到了姥姥家。他的同伴也不敢向玉矮找回场子，只扶起纪金，还得帮他向玉矮陪笑。 玉掌教恕罪啊，我这兄弟多喝了两杯，这说话难免混账了。 阿乔，久别重逢，你也不肯与我打一声招呼吗？ 玉矮没搭理他，目光却越过他，直直落在他身后的人身上。沈乔暗叹口气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对彼此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就算遮头遮脸，身形举止总还透着一股熟悉感。玉矮又不是傻子，看久了总能认出来。 我是沈乔啊！哎呀，刚才叫你小点声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听见。 哎呦，真没想到他今天会出现啊！ 哎，你说今儿吹的什么邪风啊？说一位曹操，道一位曹操，嘴就没这么邪过。 该不会一会儿燕巫师也能冒出来吧？ 啊！不能吧？瞎说什么？说不了。 好久不见，玉掌教，别来无恙。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，沈乔也没再矫情，朝玉矮点点头，语气平和，仿佛阔别多年的点头之交。一时间，偌大客栈里的喧哗热闹都潮水般退去，玉矮耳边只剩下沈乔的声音。他盯着沈乔上下打量，仿佛要确定对方过得好不好，良久才道： 你瘦了。 我还有些事要办，就先走一步了。玉掌教与窦帮主慢用。 阿乔，跟我回玄都山。 玉掌教这话说笑了，我已经不是玄都山弟子，又何来回玄都山一说？ 我并未下令将你逐出门庭，你依旧是玄都山的弟子，难不成你连师尊都不想认了吗？ 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，我是齐凤阁的弟子，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。但自从你与坤爷勾结，给我下毒，让我在半步峰上败给坤爷，趁机窃取掌教之位，又与突厥人合作之后，玄都山就不再是我熟悉的玄都山。不必你下令，我也不会再自认玄都山弟子。 这一番惊心动魄的话被沈乔以平淡的语气说出来，更显其中曲折突兀。所有人都没料到沈乔当日落崖竟还有这样的内情，一时都听呆了。等回过神来，厅堂之中顿时嗡嗡声四起。玉霭也没想到沈乔会选择在此时当众说出来，脸上随即飞快地掠过一抹红色，并非羞恼，而是愠怒。当然对方无凭无据，就算说出来也不能拿他如何，但玉霭仍旧有种身上衣服被剥下来的赤裸感。他按捺住怒火，平静道： 阿乔，跟我回去。 玉霭，突厥人狼子野心人所共知，你为了自身名利前程却甘愿与虎谋皮，甚至将玄都山也绑上你的战车。我暂时阻止不了你，却不代表我默认这个结果，与你同流合污。 你 既然话已至此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妨请他们做个见证，我以齐凤阁衣钵传人的身份宣布，从今往后你不再是齐凤阁的弟子。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彼此互不相干。 他似乎浑然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将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，依旧面色淡然地伫立原地，一身道袍隐于披风之下，无风自动，不怒而威。原本温和无害的俊美，此时隐隐带着几分令人无法逼视的凌厉，如匣中之剑尚未出鞘就已经流泻锋芒。 你怎么敢？师尊早已仙逝，你的话如何能代表他老人家？ 师尊临终前只有我在左右，师尊的衣钵传人也只有我一个，我的意思便是他的意思。我之前隐忍乃是顾全大局，不愿令玄都山分裂内讧，但你步步紧逼，又甘受突厥人册封，有违师尊教诲，我自然要代表师尊将你逐出门墙。愿你听好，你没有资格发落我，因为玄都山历代祖师都不会承认你这个掌教之位，望你好自为之。若仍旧一意孤行不肯悔悟，有朝一日我还会回去处置发落你的。 厅堂之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看着沈乔，完全无法将此人与流言中那个自甘堕落与魔君厮混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沈乔说罢，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朝门口迈步。玉霭不再犹豫，抓着君子如弃剑欲拦下他，沈乔却比他更快。旁边人只能看见一道黑色影子拨开玉霭的剑，细看才发现沈乔连剑都没出鞘。就在此时，窦烟山出手了。本来师门兄弟戏强，他只管在一旁看好戏就罢，但眼看玉霭出手多有优柔寡断，心中犹犹豫豫，恐怕还拦不下他这位师兄。这种情况下，窦烟山就不能不插一手了。 我虽与玉掌教相识不久，却知道他是个念旧之人，不愿对着沈道长下重手，还请沈道长消消气，大家坐下来促膝长谈一番又何妨？ 沈乔却不与他交手，脚下步伐变换，运起天阔红影身法，直接就绕过窦烟山，立身客栈门口。玉霭厉声：君子不弃剑已经出鞘。 阿乔，别逼我下重手。 以多打少，以众胜寡，两位莫非还想像对付燕无师那样对付沈道长吗？ 哼，恒城县公得了太阿剑， 不快快回去向旗主复命，怎么还有空闲在这里管闲事儿啊？ 这声彭城县公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带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清朝。陈公虽是齐国新贵，与江湖却没有交集，六合帮未必将他放在眼里。陈公没有回答窦燕山的话，反而望向沈乔，温言道： 沈道长若是觉得被人纠缠不便脱身，我在城中包了一间驿馆，你可以随我前去那里歇脚。 多谢陈县公的好意，贫道就不叨扰了。 说罢一拱手抬步就走，玉矮自然不可能轻易让他走掉，口中道一声慢着，一手抓向沈乔。沈乔头也不回，背后却似长了眼睛，脚下轻飘飘往前滑了几步，一面回身横剑直接挡掉玉矮伸过来的手，剑鞘灌注内力，后者只觉得微微一震，不由自主就松开手。但玉矮反应极快，另一手君子不弃剑已出鞘，剑光翩然若惊鸿，略向沈乔面门，去势极快，连窦燕山看见这剑光都不由得微微一惊，心到之前围杀燕无师时，这玉矮恐怕还没有出全力。眼看着当时好像受伤不轻，实际上不过是不想冲在最前头罢了。无论如何，玉矮留下沈乔的决心势在必得，这次没了燕无师从中阻挠，绝不容许他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逃开。他自忖相见欢毒性剧烈无比，沈乔在玄都山上一副病弱模样，绝不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恢复如常。殊不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剑光幻化万千朝沈乔当头照下，偏偏原本应当身在剑幕笼罩下的人却倏然消失不见，以一种飘忽诡谲难以形容的身法出现在玉矮身后。他的剑依然没有出鞘，右手伸出一指点向剑幕中的一点，真气所致，剑幕应声而碎，悉数化为齑粉四散开来。玉矮浮现一丝难以置信，剑尖微颤，又是数十道剑花泛着涟漪缠向沈乔，化影金碧，翡翠亲霄，琉璃光转，璀璨辉煌。这是玄都山沧浪剑诀里的最后几式，但又有所不同。齐凤阁的徒弟自然没有无能之辈，玉矮将其演化改进，收为己用。他平日性格冷冰冰，不苟言笑，用剑却极喜欢这种华丽的剑招，连带他的剑气同样带着一股雷霆震怒的灵力，伴随剑光去世，轰鸣之声仿佛在众人耳边响起。功力稍逊一点的已经感觉血气翻腾，不由自主往后退了几步。但沈乔没有退，他竟然没有退，这大大出乎了众人意料，包括之前那些看清他，将他当作燕无师栾宠附属之流的人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